最近老公饭局特别多，朋友同事领导各种聚会，经常是喝得醉醺醺的回家倒头就睡，看的人真心疼啊。这次体检35岁居然得了脂肪肝，可这些活动根本推不掉啊，再这样下去啊，身体真的吃不消。所以我决定啊，从现在开始给他制定保养计划，其中一项我就要求他每天必须喝一杯瑞麟羊奶粉。 哎，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啊。对于入口的东西，我们关注三点，第一安全性，第二营养性，第三性价比。首先呢，我们的瑞麟羊奶粉全部都是无尘加工车间，工作人员进去都是要穿专业的防菌服的，高标准才能对得起陕西省乳品安全生产协会颁发的质量安全奖这么一个沉甸甸的大奖呢。其次，我们的瑞麟羊奶粉啊，每一杯都含有多种的营养物质和生物活性物质，其中乳酸、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钙、铁、锌、镁、硒、维生素、上皮细胞生长因子、乳清乳铁蛋白等等，非常的全面。还有益生菌、植物甾醇、硒元素的科学配方添加，更适合中老年朋友。 是的啊，最后再来看看性价比，原价是258元一盒的羊奶粉，现在只需要89块钱就可以拿到， 对， 直接是三折直供，一盒就省了170。而且呢，一次性订购8盒，还可以免费拿到我们价值是198元的升级版带凳子的水晶轮购物车一辆。 是， 您只需要拿起电话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现在就可以订购了。不过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这个价格真的维持不了多久了。涨价文件已经下达，5月1号是正式上调价格。到时候别说89，我看100块钱都不一定能喝得上。 对， 我们自己内部也已经开始囤货了。所以希望我们的收听到节目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现在订购买到就是赚到了。40071061084007106108。 热线非常的火爆，大家都在囤货，手机尾号02896369589355858都是最新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很多人表示不在乎赠品，不在乎价格，看中的就是瑞麟羊奶的真。谢谢您的肯定，订购8盒送您的购物车，其实呢还真的很不错。 是的，买米买油装进我们的购物车里，直接就可以拉着上下楼了。而且呢，它是钛钢搭建，轻巧又结实，并且呢使用的是水晶轮，牛筋布包，用个几年绝不成问题。拉开来还是一个折叠凳，超市银行排队出门遛弯累了，随时拉开凳子休息一会儿。 对， 使用完了放在家里折叠起来还不占空间，就是这么一个购物车。您自己买的话198块钱，现在只需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8盒囤货套组瑞麟羊奶粉，712块钱，喝上4个月羊奶的同时就免费的赠送给您了。 是， 划算到每个月的花费不就是100出点头吗？赶紧拨打4007106108，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 没错，中青年老人都可以喝，尤其是干燥的春季，羊奶特性更加的适合。需要营养的孩子，我们还有啊瑞麟学生配方。所以此刻也是提醒大家，40071061084007106108，节目倒计时还有最后的1分钟，每盒不用258，只要89，一盒300克，订购8盒能喝4个月，再送一辆升级版的购物车。40071061084007106108。 不过也是提醒大家，受到市场供需关系的影响，导致羊奶企业不得不水涨船高，被迫涨价。瑞麟在确保每一滴都是真奶的前提下，尽量的拖延涨价时间，请大家抓紧囤货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时间不等人，89元一盒价格即将永远成为历史，更没有囤货套组8盒就送升级版的购物车。买个菜去超市，水晶耐磨滚轮，承重200斤的钢筋结构，拖拉方便，排队等候自带小折叠凳，歇脚非常的实用。所以目前线上下订单的朋友都是大批量的在囤羊奶，反正是长期喝的，买的多省得多，还能确保新鲜日期，随喝随取，寄存政策更安心。40071061084007106108。 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知性恶绝，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和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司马懿赶忙换了衣服，随杨继奔朝中来了。杨继把他陪到了这个午门这儿就走了。司马懿进来一见曹睿，识过君臣礼之后，曹睿赐了座。陛下，不知叫老臣来有何旨意？曹睿一笑，老爱卿，有这么一件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近来呀、大将军曹真上了一份表，他想啊，要与你一同领人马兵发汉中，你看此事可行吗？哟，司马懿暗吃了一惊啊，曹真上表要跟我一起兵发汉中，这要取西川，看来曹真的病好了。对，曹真的病确实好了。自从司马懿亲自到他府里去把这帅印拿走之后，曹真当时呢心里头挺赫灵，只要有司马将军领人马去敌诸葛亮，西蜀军呢休想跨出祁山取我长安。他挺高兴啊，所以这病好得挺快。现在病好了，他立刻就给曹睿上了一份表，说这时候啊天时很好，已进入秋凉，这时候是建兴八年秋七月，一天比天凉快，正好兴兵打仗。再又说了，为什么总等着西蜀来伐我们呀？我们何不去伐伐他呢？我近来啊听边关有报说诸葛亮有病了，趁着诸葛亮病着，那么咱们要带人马去，说不定一举取下汉中，兵进西川，生擒刘禅呐。得过西川来之后，咱们再回头取了江东，陛下您的江山不是就统一了吗？您的霸业不是就成就了吗？哎呦，曹睿接了这个表之后啊，心情也很激动，看看还是我们曹家的人，曹真将军朝天想的是寡人的江山，寡人的霸业呀。不过曹睿拿不定主意，我得找几个人商量商量。他首先呢找的就是侍中刘烨，这刘烨那称得起是个三朝老臣了，当年跟着曹操曹孟德南征北战呢，那是曹操一个得力的谋士啊。现在上了几岁年纪了，在朝里边威望很高，曹睿也特别敬重他，他就把刘烨找来，跟刘烨商量说，曹真大将军要想兵发汉中，您看这事儿可行吗？刘烨想了想，哎呀，陛下，我看曹真将军提醒陛下，他提得很对呀。一个是呢，天已进入秋凉，正好行军打仗；再一个呢，如果真的要把汉中、西川得过来，这就等于除去陛下心中一大患呢。再加之呢，曹真说了要和司马懿一同发兵，我想这有90%的把握可以得胜回朝，我看可行。 曹睿挺高兴，这事儿就传出去了，说是曹睿要想派大将军曹真领人打发汉中，这事儿呢连老侍中刘烨都同意了。有的人呢就到刘烨府中来问，说是陛下要点兵伐汉中取西川，老先生您是同意了吗？刘烨这么一听一愣，没有啊，我没同意。嗨，你不想想，就那么容易就取了汉中了，得了西川了，西川的道路多艰难呢，士卒要是行军的话非常困难，那汉中西蜀不是一句话就可以取的。我想陛下只是那么说说而已。哦，这么回事啊，这事儿就让杨继知道了，杨继就来找曹睿来了。陛下，您是向刘烨问过计吗？曹睿一听，是啊，我问他是因为大将军曹真上的表，要想兵发汉中取西川，我问他可不可行，他对您怎么说呀？他说可行啊，是个好时机。不对，杨继摇摇头，刘烨进来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不可行，根本伐不了汉中和西川，那道路特别难走，他说您只是这么说说而已。哟，真怪。曹睿很生气，怎么，刘烨先生，你是我朝的一位重臣呢，你当着我那么说的，那么你回到家里去怎么又这么说呢？岂有此理。有一次正好升朝议事，这曹睿当着文武就问刘烨，老爱卿，曹真大将军上表了，要想兵发汉中，你看可不可行？刘烨一听，哎呀，启奏陛下，我看这个事情使不得。怎么呢？西蜀道路艰难，根本取不了啊，如果要是那么派兵去征伐的话，一定是耗费钱粮，损兵折将，最好还是不伐为上。啊，这时候杨继看了看曹睿，又瞅了一瞅这刘烨，杨继那意思怎么样？陛下，我没跟您瞎说吧？哎，他私下就是这么说的，现在他还这么说。曹睿气的把袍袖一摆，这事也不易了，算了吧。曹睿心说呀，刘烨，刘烨，我给你留点面子，因为什么，你胡子头发全白了，你是我一个得力老臣啊，嗨，我说你点什么好啊，你出尔反尔，想的一套说的一套做的一套，你到底几套啊你。气得曹睿这么散了朝了，他回到寝宫，侍臣来报说，启奏陛下，刘烨要见驾。啊，曹睿一愣，他来见我干什么？我不，他刚要说不见，又一想别去啊，这位老臣年纪那么大了啊，怎么好不见一见呢？对，叫他进来。刘烨进来，上前施礼，陛下，您是不是生我的气了？曹睿瞅了他一眼，老爱卿，你并没有老糊涂，别看你上几岁年纪，你这脑子特别好使，所以我这才问你，可你跟我是怎么说的呀？寡人问你，曹真挂帅发兵的事能不能发西蜀，你说行，回到了你的家里你又说不行，刚才我在朝中问你，你也说不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刘烨说着话往左右看了看，哦，曹睿就明白了，一摆手让近臣退下，两边的人都走。你有什么话说吗？陛下，您不是还没发兵呢吗？没发兵呢，哪能把这事情就说出去呢？兵法云，伏兵者诡道也，是未发，切宜密之，得保密。 所以我才这么说。哎呀呀，曹睿连连点头啊，老爱卿，是寡人我错怪了你呀。你说的对，想的也对呀、啊。对对对，是未发，且宜密旨。从此啊，曹睿对刘烨是更加敬重。那么这个事儿呢，也就在朝里头传说开了。好多大臣呢、啊，想法也都不一致。哎，有同意啊兵发西蜀的，也有不同意发兵的。恰巧就在这时候，司马懿班师回来了。曹睿一想，我再问问司马懿吧。哎，这曹睿就这样，一有棘手的事儿、难心的事儿、不好办的事儿，他准把司马懿请来。就这么着，他让杨继把司马懿给请来了，跟司马懿商量。司马懿就明白了，哦，这是曹真病好了。人家病好了，肯定他就要把这帅印拿回去，可能没个台阶儿。你看我取来的，怎么好又要回去呢？他就呢，给皇上上这么个表，要兵发西川。司马懿心想，与其这样，我不回来多好啊！我就在长安那儿等着你呗。你去了，我把帅印让给你，不就得了吗？你瞧这通折腾，回到了洛阳，我刚想松松分分的，歇歇气儿，这可倒好，曹真要出兵。另外呀，隐隐约约的，司马懿心里头也有那么一点点不得痛快。是什么呢？你看看这样的大事啊，是人家曹氏宗亲先商量，等人家商量好了之后才来问我，这不是明摆着吗？我怎么能说不同意呢？司马懿想的这会儿立刻站起来，深施一礼：“陛下，大都督曹真所言极是啊，我愿将帅印让还与曹真都督，请陛下您传旨。”司马懿真聪明，你就是不让人家曹睿传旨啊，也得拜曹真为大都督，拜司马懿为副都督。这么一说呢，哎，倒给了曹睿一个台阶儿。曹睿乐了，他当即传旨啊，拜曹真为征西大都督，司马懿为副都督，刘烨为军师，带领雄兵40万，扎成80万。哦，多报一半啊，兵不厌诈吗？呵，人马行动的这一天，曹睿率领文武百官远出陈国前来践行。你看曹真站在那儿这派头，皇帝给他敬酒，他是真喝呀。司马懿呢，远远的那儿站着。司马懿呀、啊，那多聪明啊！这事儿人家不带往前抢的，人家知道谁远谁近呢、啊。大伙儿也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曹真又拜大都督了。论曹真的军事才能、用兵本领，哪样能比得了人家司马懿？他就有一样比司马懿强，他是曹氏宗亲。一声炮响，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兵奔汉中杀来了，好大的气魄呀。这时早有西蜀探报报进了汉中，报给丞相诸葛亮。诸葛亮不是在成都养病呢吗？早好了，已经返回汉中，是日夜操练人马呀。如今诸葛亮这么一听，什么曹真司马懿同时举兵，一个是大都督，一个副都督，听说还是刘烨为军师，要兵取我的汉中。哎呀呀，来者不善啊。曹真司马懿尔等好大的胆，老夫正要兴兵兵出祁山呢、啊，我正要想着去打你们呢、啊，你们倒送上门来了啊。不用问呢，司马懿这次进兵一定兵取剑阁，夺我的陈仓古道。陈仓没有什么东西啦，但是我也应派兵前去聚首。来， 擂鼓声张，随着三通巨将鼓响，众将都到了。诸葛亮把探报报来的消息跟众将这么一说，哎呦，两边的这些将军们这么一听，好多人都大吃一惊啊。司马懿和曹真带来这么多的人马，丞相声张要干嘛呀？派人聚首，谁拒敌得了司马懿啊？看来只有丞相亲自出征了。大帐里鸦雀无声，诸葛亮拿起一支令箭来，王平、张仪听令，有在二将插手十里，我有一支令箭在此，你们带领精兵一千去往陈仓古道拒敌司马重兵，不得有误啊。诸葛亮说完了这番话，王平瞅瞅张仪，张仪看了看王平啊，特别是张仪有点傻了，心说什么丞相给我们多少兵，一千人马去陈仓古道拒敌司马懿曹真，哎呀，这不是开玩笑呢吗？这不是，别说一千呢，四千也不行啊。人家带来多少人马？四十万，一千拒敌四十万呢，没听说过。丞相，末将不敢。啊？诸葛亮一愣，此话怎讲？我不敢领令啊。丞相，若领令也行，您再给我派些人马。嗯。多派士卒，唯恐劳苦啊，不能再派了。张仪一琢磨，这叫什么理由啊？哎呀，他心想：丞相这是怎么了？要是这么，明明去送死啊，不如这样，丞相您要看着我们俩人别扭，您就把我们推出去杀了得了。他愣把诸葛亮给气乐了。诸葛亮一听，哎，张仪将军。何出此余言呢？你这不瞪眼说傻话吗？张仪一听，我没傻呀，正因为我明白，何必这么去送死呢？丞相，他这一千人，您想啊，司马懿只要是把令旗一摆，还不得把我们这寨子给踏平喽？ 哦，你们为此事担忧啊？不必惊疑。 老夫夜观天象，近日必有大雨呀。司马懿兵到陈仓古道之后，他绝不敢再进兵了。你们领人马去了，就找一高处扎下营寨，多备些干柴粮米。一月之功，司马懿不战自退。当他退兵的时候，老夫亲自引兵追杀，岂不是大获全胜，尔等何必担忧？ 哦，张仪长出了一口气，汗都下来了，急的。哎呀，感情巧妙机关在这儿呢，丞相已经观了天时了，最近要下大雨啊，雨水一勤，那还不得把这曹真司马懿给困在半道上，他还能进兵啊？嗨，您倒早跟我们说呀。张仪方才这番话呀，那简直的把帐中的武将都给逗乐了。本来张仪说点实话，要是这么去送死啊，干脆您就把我们杀了得了。现在明白了，王平、张仪立刻点齐人马，兵奔陈仓古道。到这儿之后，找一高处扎下了营寨，没什么事儿，告诉三军，每天跟我一块儿走，打柴火去。树枝、树叶、蒿草，什么全要。三军一瞧，这倒不错。这二位将军带咱们到这儿来，也不练兵不打仗，整天打柴火。打来这柴火呀，还不能就往明面那儿一搁，山坡上一摆，不行。什么找个山洞子啊，再不然就弄点什么防雨的东西把这柴草盖起来。 三军更奇怪了，心说王平将军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想晴的天儿，您干嘛把打来的柴火全都蒙上？王平、张仪告诉这些小校不必多问，最近就要下雨了。是吗？好多人呢、都仰面抬头看，看着天是一丝云彩也没有，哪来的雨呢？王平和张仪也不把这事儿说破，哎，他们就在这儿等着司马懿。司马懿还真来了，呵，他和曹真并马而行，大队人马浩浩荡荡，首先到了陈仓，来到陈仓这儿一看，哟，嗨，这陈仓太惨了，怎么了？整个陈仓啊，连一所整装房子都找不着了，房子全都拆了，是一片废墟呀、司马懿吩咐三军赶快找一当地土人来问问怎么回事。哎呦，大找了三天才找来一个人。司马懿告诉他，你别害怕，我问问你，这陈仓这是怎么了，怎么这样了？这人这么一听，哎呀，将军呐、实不相瞒，陈仓的人都搬走了。啊，搬到哪里去了？搬到汉中去了。诸葛丞相说呀，早晚曹魏军必到，还是搬走为对。哎，这些老百姓就都跟着走了，这是一座空城。哦，原来如此。赏过这个土人，司马懿和曹真商议咱们怎么办。曹真一听，有什么怎么办的？顺陈仓古道长驱直入，进兵汉中啊，咱们就往前杀吧。呵呵，慢来慢来。司马懿摇了摇头，子弹使不得呀。啊，曹真一愣，司马老将军，此话怎么讲？我司马懿夜观天象，近日必有大雨呀、如果咱们长驱直入，要是节节取胜，不虚此行啊。假如要是见不到西蜀军，冒雨而行，三军苦不堪言，根本这仗没法打，不如暂且先在陈仓这会儿驻守下来，待雨过天晴之后再与诸葛交战不迟，不知子丹意下如何？曹真一听，啊，哦，最近有雨。哦，他抬起头来望了望蓝娃娃的天，没有一块乌云呢、哪儿来的雨呢？可是司马懿说他已经观了天时了，说近几天就有雨，那只好住下来吧。但是怎么住啊？没有房子呀。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流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流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是神武岳，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 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曹真一听，啊，哦，最近有雨，哦，他抬起头来望了望蓝娃娃的天，没有一块乌云呢，哪来的雨呢？可是司马懿说他已经关了天时了，说近几天就有雨，那只好住下来吧。但是怎么住啊？没有房子呀，就暂且在陈仓城中陈仓城外临时搭些窝棚吧，最好多准备些柴草。曹真还真听了司马懿的话了，传令三军停止前进，就住在陈仓这儿。大伙儿一听，往哪儿住啊？搭窝棚。哎呦，曹魏军呐，一边搭窝棚一边纳闷儿，这仗怎么打的？自从人马离开洛阳之后，一路上杀气腾腾啊，眼看兵走陈仓，古道取剑，割进汉中，得西川了，怎么走这儿不走了？干嘛搭窝棚？搭窝棚干嘛？防雨，还得打柴火准备粮草。哎，有令则行，搭吧。嘿，陈仓城内陈仓城外山坡上叽里嘎啦，所有的地面全是小窝棚，都搭起来了，大伙在这住着吧。等了三天也没见一点风雨，曹真有点着急了。司马将军，你说这天有雨，这可哪来的雨呢？我看不如进军，子弹莫及呀，远不出三五日，大雨就要瓢泼而下。曹真听着真有点半信半疑，果然没过三天，哎呦，这雨就下起来了。开始的时候啊，真像瓢泼瓦罐一样倾盆大雨啊，好容易把这阵大雨熬过去了，算计这回能打开天了，没那事儿，哩哩啦啦下起来没完。这雨是大一阵小一阵，哎呦，陈仓这儿平地水深三尺，哎呦，曹魏军受了罪了。他们待在这地方比较低嘛，这水一大把，那搭的那小窝棚啊，全冲跑了。嘿，一个窝棚一个窝棚的，跟小船似的，顺水飘摇飘摇，溜达了。不仅是小窝棚冲走了，这马没有草料喂，马淹死了不少。三军整天在水里泡着，连顿熟饭都很难吃到，哎呦，这可怜呐，这困难呐。司马懿可发了愁了，怎么呢？他夜观天时是不假，也估计到了近来有雨，他没想到是个连阴雨呀，不开晴，哗啦哗啦总这么下，你说这多腻歪人呢？这得给皇帝上表啊，得让曹睿知道人马到哪儿了，怎么回事儿。其实不用上表，曹睿在洛阳已经知道了，说曹真和司马懿啊领人马兵到陈仓遇雨不得前进了，说是士卒啊病倒了好多。哎呀，这仗还怎么打呀？曹睿立刻下了一道诏书啊，干嘛呀？让曹真和司马懿以及军师刘烨立刻回兵啊，别在那儿了，快回来吧，起码说回到长安也缓一缓，何必整天在水里泡着呢。哎，这道诏书来得真及时，曹真和司马懿正在商量，俩人商量什么呢？也商量啊回兵的事儿，咱别在这儿受这罪了，等雨季过了啊再战不迟。哎，这诏书来了正好啊，把曹真乐坏了，他传令立刻后队变前队撤兵。哎，且慢， 司马懿给拦住了。怎么呢？不要慌慌忙忙这么走啊，小心诸葛亮从后追杀呀。 哎，曹真一听司马将军这想提得好，言之有理， 他们立刻派下两万精兵埋伏断后。司马懿的人马撤走了，王平、张仪得到消息了，说司马退兵了。 哟，司马退兵了，咱们追不追呀？ 俩人赶忙商议呀。这二位那算服了。服谁呀？丞相诸葛亮。咱的丞相真是神算，他说有雨真有雨，而且哗啦哗啦下了一个来月，瞧见了没有，愣把曹魏军让这雨水呀、给泡跑了。嘿，有点意思，怪不得丞相吩咐咱们多备些粮草，特别要准备些干柴呀、不然呐，咱们也吃不上一顿熟饭了。咱们还跟丞相那会儿说长道短，让给天兵的，行了，别提那档子事了，先说这个吧，到底追不追，赶快火速报与丞相。 还没等去报，汉丞相诸葛亮派人来了。 干嘛来了？告诉王平和张仪，司马懿不久即将退兵，他要是退兵的话，切勿追赶，别追。 嘿，王平瞅瞅张仪呀、他点了点头，看见了没有，丞相虽然没在咱这大营，他的人家就像在这儿一样，就知道司马懿这几日就要撤兵，果然撤了。 哎，奇怪呀、司马撤兵了，丞相怎么不让咱们追赶呢？那派咱们在这儿干嘛呀？啊，这可真奇怪。王平、张仪呀、没明白。别说这二位，汉中的那些武将啊，几乎都没明白。 呵，大家是纷纷议论呐、 哎呦，司马懿由陈仓退兵了，丞相怎么不派兵从后面去追杀呢？ 可不是吗？ 呵，你一言我一语的，尤其是魏延、魏文长，他的话比别人还多。 哼，我这话可不应当说呀，是不是咱们丞相有点惧怕司马懿？ 这正好是个取胜的机会，相反呢，倒不派追兵了，那何必还派王平、张仪二将领那么千八百人聚敌到陈仓古道呢？ 有的一听直摇头，文长将军，您这说的可不对，我看咱丞相不是怕司马懿，司马懿啊倒是怕咱丞相。 嗨，你说不怕呀，你知道什么呀？ 魏延没往下说，感情魏延呢有一肚子话呢，不但有话，还夹杂着点气儿。 生什么气呀？啊， 诸葛丞相第一次兵出祁山的时候，自己不是给提过醒吗？要向他讨一支人马，兵出子午谷，出其不意，双管齐下。现在早取了长安，得了洛阳了，何必呢？这么三番五趟，领人马出祁山，退回来，退回来，出祁山，这叨叨什么呀？这是一点气儿，还有点气儿。最近丞相也不是怎么了，是重任都不派我魏延了。哎，不是什么取个边城啊，夺个小镇呐、就让我去做谁个后队呀、竟派我这差事。魏延瞅了瞅左右这些人，我说也白说，这气就在肚子里憋着吧，不言语了。 正在这时啊，丞相擂鼓声仗了， 众将全都到齐了。诸葛亮传令啊，说现在司马懿已经由陈仓退兵了，我现在要派兵兵取祁山。 这句话把众将都给说愣了，大家面面相觑，互相看了看，心说这怎么回事？丞相不派人马追杀司马懿，派兵取什么祁山呢？众将愣磕磕这样，诸葛亮看出来了， 啊，列位将军有所不知啊，司马懿虽然从陈仓撤兵了，我应该派兵从后边去掩杀， 可是司马懿这个人呢，他很会用兵，他绝不能这样匆匆忙忙一跑了之，他必然伏下重兵，伏兵断后啊。那么咱们要是派兵一追，非得上他的大当不可，中他的计策，为此呢不如由他去。司马懿这一退兵，他光顾逃走了，光是防备会不会有追兵赶他，他就顾不得岐山了。所以此次我正好兵取岐山。战将之中的吴班呢，这个人嘴快心直，咵一下出班十里。啊，丞相，吴班将军，你有何话讲？末将有一事不明，要在丞相跟前请教。有话你就说在当面。啊，丞相啊，您干嘛三番五次领人马兵出岐山？取长安也不止就是岐山这一条道，何必这样？我屈指计算起来，恐怕我们已经三出岐山了。不管出去没出去，反正从这儿是走了三次了，干嘛非得走这儿不可呢？吴班这几句话呀很有代表性，怎么有不少的武将连连点头啊？对呀，有好多人也正想问丞相，但是没敢问。吴班这一问呢，正中大家下怀。可不是吗？这么多条道，干嘛非走岐山呢？诸葛亮捻然一笑，啊，吴班将军，你有所不知啊，岐山乃长安之首，陇西诸郡呢，倘有兵来，必经由此地。这地方前临渭滨，后靠耶谷，左出右入，可以伏兵啊，是很好的用武之地。所以我取此地，乃是得地利也。哦，诸葛亮这几句话呀，把帐中的众将说的是心悦诚服。原来如此，全明白了。对呀，打仗讲的就是天时地利。那么诸葛亮之所以几次兵出岐山，就是为战地利。所以众将都服了，要说都服了可也不见得，有的表面上服，心里是根本没服啊。谁呀？就是那魏延魏文长，他只是撇了撇嘴，点了点头，没说什么，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哎，您说这个占地利很重要，那只是说对了一半，还有一半呢，我就不信从别处行兵夺取别的关隘，兵取长安就不算是地利。这是魏延心里话，没说，没法说。吴班呢，这回全明白了，他给诸葛亮施了个礼，末将领教了，是立刻归班。诸葛亮拿起指令箭，派魏延、张仪。张仪不是跟王平据守陈仓古道呢吗？那也不要紧呢、啊、怎么令一到，他就得随令行事啊。杜琼、陈氏四将带领精兵两万，兵出击谷啊。然后又派马岱、王平、张翼、马忠领精兵两万会于岐山，自己要亲统大军，派关兴、廖化为先锋，是随后进发。诸葛亮举着这个令箭看了看这些员大将，有言在先呐、啊，你们这两路人马，一路走击谷，一路走耶谷啊，是哪一个先到岐山为首功，就是第一功啊。一声令下，三军上下一齐行动，呵，浩浩荡荡由汉中出发，就杀奔岐山来了。由陈仓退兵的曹真和司马懿呢，曹真、司马懿退兵之后啊，司马懿是不住的派探报去打探，看看后边是否有蜀兵追赶。探报来报，没有，一连三次都没见到蜀军的踪影，根本没人来追。 曹真在马上哈哈一阵大笑。司马懿一愣，啊，都督，你为何发笑啊？司马将军，您过于谨慎了。诸葛亮巴不得我们由陈仓退兵，他这回沾了天时的光啊，要不是秋雨连绵，恐怕我们早已经进兵汉中了。如今我们自己退下来了，啊，诸葛亮可以说是如释重负啊。他松了一口气，他还哪敢派人从我们后面掩杀呢？所以我说司马将军您呐，过于的多虑了。司马懿摇了摇头，子弹呐，你哪里知道，诸葛亮用兵如神呐。他之所以没派兵追杀我们，是因为他已经想到了，我们由陈仓撤下来，必然派伏兵断后。他唯恐中计。你看现在不是没追吗？过不了三五日，最多十天八日，西蜀人马就要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啊！曹真一听，此话怎么讲？诸葛亮啊，趁着我们退兵，光想着西蜀人马追不追赶了，哼，我们就忽略了岐山了。诸葛亮肯定要派兵，兵分两路，取我岐山。呼呦呦呦，这句话把曹真乐得前仰后合的。哎，司马懿一瞧，我说子丹，你怎么乐成这个样子？你这是在笑谁？我还能笑别人呢？司马将军，我笑的就是你呀。你想这事儿想的有点太愚笨了。怎么呢？你想啊，诸葛亮都没有力量派兵追赶我们，他怎么还能兵分两路取岐山？根本不可能。哎呀，司马懿手捻着胡须看了一看曹真呢，司马懿心里真有点怀疑。怀疑什么呀？你们曹家出了不少的名将啊，唯独你曹真，你看没看过兵书战策呀？这人怎么这么大意，这么傲慢，这么稀里糊涂呢？司马懿心想，我呀，一是为了拒敌诸葛亮，我得破了他两路取岐山之计，第二啊，我也教训教训你曹真。这样吧，子丹，你既然不信，我敢断定十天内诸葛亮的人马准到岐山。你要不信，咱们两个人可以分兵把守两个谷口，我带兵守住鸡谷，子丹可以带兵守住耶谷啊。如果说诸葛亮的人马到了，那我就赢了，他要没来，我就算输于你曹真。都督，你看怎么样？哟呵，曹真一听，好啊，怎么，司马将军，你要和曹真打赌吗？感情曹真有个嗜好，他就爱赌个东什么的，所以司马懿一说打赌啊，他乐得不得了。那感情好，那咱们先说说吧，司马将军，要是诸葛亮的人马不到岐山来，你输什么？你说呀。司马懿想了想，我输什么？都督，我摆下酒宴宴请都督。不行不行不行，曹真连连摆手，一顿饭谁没吃过呀？我那伙食错吗？我干嘛上你那儿吃去？这不行，十锭大金。曹真一撇嘴，不客气点说，整个中原都是我们曹家的，十锭金子算什么呀？我的府里，你去看看去，金子堆成了山。哼，我不要。哎呀，吃饭也不行，赌黄金不要。这司马懿笑了，要不这么着吧，如果诸葛亮人马不到，我要是输给都督你，我就擦上粉， 戴上花，穿上红衣衫，我在你曹真都督跟前呐、扭扭秧歌，您看怎么样？可把曹真乐坏了。哎呀，这可太有意思了。怎么，你想想司马懿这岁数，这块这样，这要擦上粉，甭擦粉，司马懿那脸够白的，不过跟那粉那个白劲儿还不得一样，要是戴上花，穿上花衣服，那可够十五人看半年的了。曹真怎么能不乐呀？有意思，有意思。可是君子一言，绝不反悔。行嘞，行嘞，咱们立刻分兵。哎，等等等等，司马懿把他拦住了。曹真都督，这是诸葛亮人马不到我才这样。那么诸葛亮是摆兵派来分路兵取岐山，你说什么呢？曹真一听，我呀。嗨，你放心，司马都督，我输不了。这句话招惹的周围的军将这个乐呀，哪有保证自己输不了的呀？司马懿呀、也是无可奈何的一笑。我说都督，你万一要输了呢？万一输喽，曹真一想，我怎么办呢？我请他吃饭，司马懿也是不能讨扰啊。给他几锭大金他也不能要，我也擦上粉戴上花，我不能那么干，因为我是曹氏宗亲。你别忘了，曹睿那是皇帝，我呀乃是国家股肱之臣，我擦粉戴花扭秧歌多别扭。哎，这么着吧，我把呀陛下赐给我的一条玉带还有一匹骏马送给你司马将军，一言为定，空口无凭，打赌记账。啪，呵，曹真呢、高高兴兴的领着人马走了。司马懿呢就在击鼓口这儿做了一番安排布置。刚刚布置完毕，这时候西蜀的人马就到了。魏延他们四员大将，魏延呢和陈氏并马而行在前面，张仪和杜琼在后边。他们来得挺快呀、这也难怪，因为丞相诸葛亮有令，谁要是先出岐山，谁就是得到首功啊。所以那怎么能不抢呢？都愿意抢这个头功啊。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00，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凯文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 比原意思，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畅述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于娟，一个海归博士，从小成绩优异，一步步考上名校，进修研究生，出国深造。31岁的时候被确诊为乳腺癌晚期，只剩下1.5年的时间。于是他写了一本书，叫《此生

市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魏延呢和陈氏并马而行在前边，张仪和杜琼在后边。他们来得挺快啊，这也难怪啊，因为丞相诸葛亮有令，谁要是先出祁山，谁就是得到首功啊。所以那怎么能不抢呢？都愿意抢这个头功啊。等他们刚刚接近击鼓，这时候有人来报，说是丞相派邓芝赶来了，让您二位停一停。魏延和陈氏白马就勒住了，心说怎么回事，我们还没到击鼓口呢，怎么丞相派人来了？准有军令吧。稍这么一愣，这个传令人已经来到他们的跟前了。魏延一看呢，原来是邓芝。啊，魏延将军，且慢走。啊，您来了，您来有什么事吗？丞相有令，请将军你们不要兵进击鼓口，不要再往前走了，最好扎住营寨，等候丞相的大令，再做定夺。哟，邓芝说这话的这功夫啊，后边的杜琼、张仪也过来了，四将一听全愣了。哎，这怎么回事啊？特别是陈氏很不高兴啊，丞相明明传令了让我们进兵击鼓抢占祁山，怎么现在又让扎下营寨了呢？让扎寨在这儿待命，难道说是怕我们抢头功不成？哎，邓芝摆了摆手，我看不见得，丞相怎么能够怕几位将军勤功呢？他希望大家都立功啊，既然丞相让在这儿扎营候令啊，大概是怕各位中了曹魏军的埋伏吧。这句话说的陈氏、魏延哈哈大笑啊，嘿嘿，我算看透了。陈氏这一句话使得魏延一愣，你看透什么了？文昌将军，咱们丞相大概是没心与曹魏军作战吧？你看司马懿又陈仓退回来了，不派兵追赶，让咱们兵出祁山，咱们按令而行了，可已经到了击鼓口了，又让咱们扎寨，这出尔反尔，行令不明啊。什么埋伏不埋伏的，我看呢丞相是有点惧怕司马懿与曹真。这魏延听了这几句话是一个劲儿的点头。邓芝很不高兴，心说文昌将军，可你得帮着我说服这位陈氏将军，你魏文昌那是我西蜀的名将老将了，你怎么能这样？邓芝很不高兴啊，他们脸色往下一沉，啊，列位将军，我想啊，丞相让几位在此地扎营是有一定原因的。我家丞相多年来计无不中，谋无不成啊。嗨，陈氏听得这可是仰天一笑，算了吧，邓芝先生，您不要再多说了。我家丞相既然神算，那怎么会有街亭之师呢？ 这哟，当时闹得邓芝是无言答对。魏延听了这几句话，心里特别痛快。哼，真不假，魏延心想，那当时丞相要是听我的话，给我5000精兵，我兵出子午谷，不是早就得胜了吗？他算认准了这个兵出子午谷了。今儿个听陈氏一说这话，是正中他的心思。魏延呐，他有两档子气儿，一个是他帮着丞相参谋，诸葛亮没听他的话，他不高兴；再一个，他就记恨着诸葛丞相不应该派马谡守街亭，应该派我，派我这街亭绝对丢不了。所以今儿陈氏一提这茬，他心里头那气儿又上来了。陈氏将军说得有理呀。邓芝啊更不高兴了，他瞅了魏延一眼，行了，几位将军，我另以传道，希望你们立刻安营扎寨。说到这儿，邓芝叭叭令箭荡起，这么一举，你们听不听吧？魏延一瞅这大令啊，他暗暗吸了口冷气，哎，心想，你邓芝啊别不爱听，我们说这个话是有道理的。我看呢，丞相越打仗这胆越小，说不定真有点怕人家司马懿。扎寨就扎寨吧。魏延刚要传令扎寨，陈氏这么一听，文长将军，你真想在这儿扎寨吗？啊，我想在这儿扎寨，你扎寨我不扎，我领5000人马杀出击鼓，夺取岐山，我非争这头功不可。邓芝听到这会儿把眉头一皱，陈氏将军，你可不能这么办呐！你要这样，我就回复丞相，那我就要告诉丞相去。邓芝先生，任您自便吧，我这就叫按令而行，因为丞相是这么吩咐的，我陈氏就是这么做的。这时候魏延呢，也不说话，他光瞅着陈氏点头，那意思好像他是完全同意。陈氏再也不等魏延和邓芝说什么了，带领着5000人马杀奔击鼓去了。邓芝啊，拨马就走。邓芝干什么去？回复丞相，那我得告诉一声啊，这陈氏他不听您的令啊。邓芝走了，张仪、杜琼就劝呐、啊，又劝魏延，又劝陈氏，那意思是啊，别这样啊，你看看丞相既然有令，咱就先把寨扎下呗。等他们劝着魏延这功夫，陈氏领着人马已经走了。兵进了击鼓了，走到击鼓口这儿啊，陈氏派人打探，探听探听寺外可有曹魏军校，探马来报，什么动静也没有，连曹魏的一兵一卒也没见。哼，陈氏笑了，好，我先出兵击鼓口了，我夺过岐山来之后，我看你诸葛亮丞相脸上羞不羞。这陈氏也够瞧的，他想要羞臊羞臊这位汉丞相诸葛亮，他也是堵着一口气儿。这人哪呀，哗像潮水般就拥进击鼓口来了。走了还没有30里路呢，忽听一声炮响，把陈氏吓了一跳，坏了，这儿有伏兵。随着惊天动地的呐喊声，四面八方都是曹魏的人马。陈氏当时就晕了，坏了，我上了人家的当，不出我家丞相所料，这儿果然有埋伏。扎寨上哪儿扎寨去？这儿谁让你扎呀？陈氏拼命死战，东突西闯，他恨不得突出重围，杀条血路，杀不出去。 哎呦，陈氏瞪眼看着他身旁带着的这五千军校是越来越少啊。哎呀，难道说今日陈氏就困死在此处不成？正在这时，忽听前面人声鼎沸，又有一支人马杀过来，为首一员大将直奔陈氏来了。陈氏一看这员将既没打大道旗，也没有其他旗号，哼，马像一阵风似的过来。陈氏把牙子一咬，管你是谁呢，现在不用问了，四面八方都是曹魏的人马，都是人家的将校，我就杀吧。他瞧这员将离他很近了，他是举刀就劈呀。这员将把手里大刀这么一横，嘡啷的一下把陈氏的刀给封出去了。陈将军，你怎么会用刀砍我呀？我是魏延啊。陈氏一笑，哎呀，当时臊得脸通红啊，我都让人家曹魏军把我给杀懵了，我连魏延都不认得了。文昌将军，你这是从哪里来呀？我特地前来解救将军。哎呀，你来的太是时候了，陈氏将军，你随我来。魏延在前，陈氏在后，一块往外杀。魏延怎么来了？魏延不是在吉谷外边扎寨了吗？啊，这魏延呢也机灵着的呢，他看自己一劲点这火，把陈氏这火也给斗起来了，带着五千人马奔吉谷去了。邓芝回复丞相去了，这丞相要怪罪下来怎么办呢？再说了，这个丞相神算不用说我们呀，连那司马懿都折折服服的呀。万一丞相这里边要有什么计策呢？啊，如果这司马懿要设什么圈套，这陈氏要出点意外，我见丞相怎么交代？我呀，我把他接回来得了。如果说司马懿没埋伏，正好我就事儿啊，跟陈氏并马一块往回走的时候，再随便说说道道，就是说发散发散自己肚子里这闷气，按现在的话说就发发牢骚。如果要有事儿啊，有事儿我把他救回来就得了。魏延多了个小心眼儿，他还真来着了。再晚到一会儿，陈氏就完了。陈氏很感激魏延，总算是由重围之中把这陈氏给救出来了。等回到他们扎寨这地方，陈氏一查点人马呀，带去不是五千人吗？回来一看还剩300多个了。那些人呢，连死带伤，大概大部分呢，都让人家曹魏军给俘虏去了。这回陈氏服了，服谁了？服丞相诸葛亮啊！早要听话扎寨，哪儿能有此惨败？司马懿呢？司马懿算大获全胜啊，险一险杀死了陈氏，没想到让魏延、魏文长把他给救走了。司马懿杀退了陈氏之后，他立刻想到，诸葛亮会不会派人取耶谷啊？曹真如此马虎大意，这可不得了啊！他立刻派心腹军校打马扬鞭，飞奔曹真大寨，去告诉他，让他要格外小心，严加提防。曹真这时候干嘛呢？曹真挺高兴，分兵以后自己来到耶谷，传令三军好好歇歇，把那湿衣服啊都拿出来晒晒啊。哎呀，好多士卒啊，这次在陈仓那儿，上边雨浇着，下边水泡着，有不少人都得了关节炎了，还有身上长了不少那疥和癞什么的，这回啊好好在这儿治治啊。这不是早晚凉一点，闪过头太阳毒吗？坐在山坡上晒晒太阳，暖暖洋洋的啊，咱们在这儿好好歇几天。哎， 手下的副将一听，我说都督啊，您这是怎么了？您哪能传令放假休息呀、啊？曹真一听，应该怎么着？应该您得加倍小心。司马都督不是说了吗？诸葛亮可能分兵取岐山，你算了吧。哎呦，曹真呐、啊，把那嘴一撇，头一摇，诸葛亮根本来不了。你想想，他连追杀咱们都不敢，他怎么能派兵出岐山？是司马都督那么说的，你别听他那么说。他呀，哎，这周围也没有旁人，就咱们这么五六个人，你们可不许出去瞎说去啊。咱们司马都督让诸葛亮给吓破胆了，他随时啊总想着诸葛亮有什么诡计。他哪儿那么多诡计、啊、现在诸葛亮还在汉中呢，哼，踏踏实实你就在这待几天吧，给我数着日子，到十天的时候告诉我。那是干嘛呀？你没听司马都督说吗？到十天限满，没见诸葛亮派兵，没见西蜀一兵一卒，他就要带上花，擦上粉，穿上女人的衣服，来到我营中请罪。嘿嘿，我说诸位，这乐上哪儿瞧去？你说这曹真多大意，一眨眼七天，他就这么稀里糊涂过了七天呢、啊，而且呀、啊，随时摆酒在大帐中畅饮。今儿个又摆上了，刚喝了没有几盅，有军校进来禀报：“启禀都督，远处山坡发现几个西蜀小校。”啊！曹真一听，赶忙把酒杯放桌子上了：“什么？有西蜀小校？有多少人呢？”都督您别着急，大概也就有个十几个人吧。哈哈哈哈，曹真一听笑了：十几个人，那甭问，准是西蜀军中逃脱出来几个士卒。不要理他，哎，慢来慢来。旁边副将秦良站起来了：都督大意不得呀，既然有西蜀小校，您何不派人去探探虚实呢？万一后边要有大队人马，那不糟了。嗯，曹真点头：这想提得好。对，他立刻派秦良带领3000人马前去打探。秦良领令刚要出帐，哎，回来回来，都督您还有什么吩咐？哎，秦良，我告诉你啊，打探归打探，如果确实有西蜀大队人马，速报我知，咱们跟他决一死战。如果要是就这么十几个军校，或者把他们赶跑，或者捉来，哎，你可千万留心呐、啊，别让司马懿都督知道了。哦，秦良就明白了，曹真为什么嘱咐这么几句，感情啊，他怕把那马跟那玉带输给司马懿。您瞧这曹真，人家司马懿想的是啊，怕让诸葛亮占领了岐山，人家想的是国家大计，两军之战。这曹真呢，把这所有的精力全放这打赌上了，他总殿要看看司马懿啊，擦上粉带上花是个什么模样。如果自己要输了呢，那玉带马不没了吗？他把那心思全放这上了。所以他嘱咐秦良几句，秦良带领着人马离开大营，顺着探报说的那个方向啊，就去打探去了。秦良刚走，有人进帐禀报，说是司马懿都督派人来了，要见您。曹真这么一听，嚯，心说好悬呐、啊！我的秦良晚走一步，准让来人撞上。哦，请他进帐。呵，还下了个请字，因为是司马懿都督派来的，这是表示对司马懿的尊重。这中军打外边进来了，啊，参见都督。嗯，罢了。你这是从哪儿来呀？我奉司马都督之命，来看望您。哦， 司马懿将军有什么话说吗？他让都督您要多加小心，严防诸葛孔明派兵来取邺谷。另外司马将军说了，说是都督不要以打赌为念，还是啊严防西蜀军为上，就是别拿打赌当回事儿。您呢把这地方防守好。曹真一笑，哼，司马将军心太细啦，你呀回去告诉他，我这儿啊连西蜀军的个影子都没看见，就是说直到现在也没见到西蜀军的一兵一卒，你赶快回复去吧。啊，遵令。把这中军给打发走了。曹真呐、坐在大帐里喝着酒聊着天儿，等着这秦良。那位秦良将军呢，他呀也想带着人出来，如果真有西蜀小校抓几个回来就完了，要是没有更好，要是有的话把他们惊散了也行，回来一交令就算完了。谁知道秦良这出营回不来了，怎么回事呢？他追了一段路啊，把那几个小校给追丢了。秦良本想就要回来，可他刚要回兵，哎，那几个小校又出现了，再追吧又追丢了，如是者几次，把这秦良啊给诱出来好几十里路。秦良还没明白过味儿来呢，走着走着突然一声炮响，把秦良吓了一跳。他心想，哎呦，这儿会不会有西蜀军的埋伏啊？当他举目再看呢，那可就了不得了，四面八方都是人家西蜀的人马，就把他这3000多人呢给包围起来了。六员大将都是西蜀的名将，吴班、吴仪、马岱、王平、关兴、廖化。哎呦，秦良一瞧坏了，这哪是几个西蜀小校，几千几万呐，这怎么办呢？秦良就急了，他想杀开条路回到大寨去给曹真报个信儿。他迎着廖化就过来了，在廖化的马前没走过三合，被廖化一刀把秦良给劈于马下。秦良带着的这3000多人呢，除去一些少数重伤者外，剩下全都给俘虏了。当时啊关兴廖化传下一令，这些小校哎各自找各自那身灵差不多的，找谁呀、找曹魏军呢，就是那些俘虏啊。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4月1号起，每天中午12点，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作者萨苏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敬请收听。 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八点，声音工坊。 咿呀！ 官民 是醒目，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关兴、廖化传下一令，这些小校，哎，各自找各自那身灵差不多的，找谁呀、找曹魏军呢、就是那些俘虏啊。这些俘虏把刀枪全都放下了，看西蜀这些小校乐呵呵的过来了。冲他们倒是挺客气，哎呀，诸位，委屈了啊，把你们都逮着了。这些曹魏军校一听，可不是吗？心说您就甭客气了，怎么发落我们就听着吧。啊，对，把我们逮着了，这个有点事儿，跟你们商量商量。这些小校一听，什么事儿啊？劳驾，把您这衣服脱下来，干嘛呀？快脱，咱别客气，听见没有？你要是稍一迟延，可别说我是手起刀落。这小校一听，哎呦，那您别动刀啊，我脱衣服就脱吧。这怎么回事？这些曹魏军互相看了看，心说，哎呀，这西蜀逮着我们干嘛扒衣裳？难道他们都没穿的？看穿的挺整齐呀、那军号衣都崭新呢，看这样子还是刚换的季，干嘛扒母衣裳？哦，这些曹魏军明白了，大概呀、诸葛亮带出这些兵来呀、为了撞门面，挑了这么些套新衣裳给这些人穿上了。甭问，在汉中的人马，在成都的那些军兵，好像都没衣裳穿，要不怎么扒我们呢？扒吧，这些位扒下来呀，人家那些西蜀小校就穿啊。曹魏军明白了，天凉了，大概啊，这些位都想弄一套套上啊，遮风挡寒，您暖和了，我们怎么办呢？这一个个都这模样，我们怎么回去呀？要不然我们怎么处置呢？不是，感情把这些曹魏军扒完了之后啊，另给他们换一套，换的那衣服比他们穿戴的那些那可新多了。这些曹魏军呢、怎么也弄不明白了。关兴、廖化看这些军兵把衣服全都换完之后，把秦梁的大旗这么一打，催动这些人马就奔曹真的大营来了。哦，感情这叫乔装改扮，西蜀军穿着曹魏军校的号衣来炸营来了。曹真哪能知道啊？曹真这功夫啊，刚喝完酒，坐在大帐里头品着茶，等着这秦良的回信儿呢。这时有一个小校进来禀报，启禀都督，副将秦良回来了。哦，我来问你，可曾捉住西蜀的小校？没看见有几个西蜀小校，都督，都是咱们的兵马。呵呵，曹真微微一笑，不用问，秦良领着这么多的人马一出大营，就把西蜀那些个小校给吓跑了。哎，我给他个面子。给谁个面子？给秦良啊，我亲自出辕门接他。其实要搁往常啊，曹真不会这么做。今儿个他是特别的兴奋，特别高兴，因为自己打的这个赌已经赢了。 司马懿那算是输定了。为了这个，他这才走出大帐，出辕门来接秦良。站在辕门这儿，这么一看，哟呵，曹真挺高兴啊。他高兴什么呀？你瞧见了没有？秦良带出去的这些人马可真够精神啊！哎呀呀，哎，我怎么瞧这些军兵这个头好像比我的军校高出一块来？曹真正这儿纳闷呢，忽然有人来报，启禀都督大事不好，后营起火了。啊！曹真一愣，这怎么回事？怎么无端营中起火呢？赶快扑救！曹真的话刚出口，只见对面那位秦良啊，就到了他的跟前了，是抡刀就劈呀、啊，可把曹真吓着了。得亏旁边站着几个副将，各自举起刀枪，苍啷的一下把这位的大刀给封住了。这几个副将都急了：“怎么了你啊？你疯了？怎么抡起刀来砍都督我秦良？难道说你不要命了吗？”这位秦良一听，哈哈大笑：“谁是秦良？我乃汉丞相诸葛亮的马前先锋官廖化啊！”廖化一报名，曹真腿一软，坐在地上了。多亏他身边带着好多呀中军旗牌副将，这算把曹真给救了，把他给扶上了马。一眨眼的功夫，曹真这大营就乱了，后边也起了火了。这时候廖化他们由前面往后杀，谁在后边给放的火呢？是关兴、马岱这两个元将是从后边往前杀。哎呦，把曹真杀得好苦啊，他东一头西一头是满世界乱撞。现在曹真呢、啊、什么也顾不得想了，他就想带领着他手下的这些将校夺一条路杀出重围去。哎呦，这西蜀人马怎么这么多呀？像一座座铜墙铁壁相仿，根本杀不透啊！在哪儿才能夺出这条路来呀？东西南北啊，他都有点找不着了。忽然这时有探报来报，也不知道是诚心吓唬曹真呢、啊，可也不知道是真的。启禀都督，大事不好了，在西蜀万马军中，我们看见了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他亲自督战啊！哎呦，曹真一听，什么？诸葛亮亲自领人马来的，那谅我今日是插翅难逃啊！旁边一个副将告诉他：“您别着慌，看西北脚下，这地方挺肃静，可能没有什么埋伏，咱们从这儿走吧。”刚往前走了没有三里路，对面一声炮响，把曹真吓得一哆嗦。谁说这儿没埋伏啊？也有伏兵。果然有一支人马杀过来了。曹真是仰天长叹：完了，今日天绝曹子丹呐、啊！没想到我会死在此处。他的话还没说完呢，对面有人叫他：子丹，休得惊慌，司马懿在此。啊，是仲达呀！哎呦，曹真这可怜相就好像看见了个救星似的，他催马就过来了。司马懿这时候没有时间跟曹真多叙话，他一挥令旗，曹魏军就杀过来了。曹魏的人马和西蜀军校是一场混战，司马懿由重围之中算把曹真给救出来了。曹真拉着司马懿的手啊，眼泪差点掉下来：多亏仲达呀，今日若不是仲达领兵来救，曹真早就完了。仲达，你怎么会知道我被诸葛亮的人马给包围了呢？嗨，司马懿点了点头啊：子丹，我不是派中军到你这儿来过吗？中军回去跟我说了， 说你亲口对他讲的，在你的营前并没有看到西蜀军一兵一卒，不用说人连个影子都没看到。 是啊，我是这么说的。 哎，我当时就料到了诸葛亮肯定来劫你的大寨，所以我急忙带领人马有击鼓赶到此处来救子丹呢。哎呦，曹真长叹一声，看看我比人家仲达差远了，人家司马懿料事如神呢，我还有什么脸跟人家打赌啊？你瞧我想了些什么呀，我整天就想看司马懿一个笑话，让他擦上粉戴上花穿上女人的衣裳到我营中来服罪。你看看人家司马懿从分兵那时候就一再告诉我，哎，子丹呐，不要以打赌为念，这打赌咱们是开个玩笑，千万要把住骨口，我根本就没听。看看人家司马懿那边啊，大获全胜，大败蜀军，再看看我这儿，领着些将校坐在大帐里肥吃肥喝，我可是大都督啊，人家司马懿是副都督啊。哎呦，曹真是越想越窝囊，越想越上火，心里别提多难受了。他眼不眼望的瞅着司马懿，司马懿一看，子丹，咱们不能在此地耽搁了，我想这次诸葛亮既然领兵偷袭你的大寨，肯定他要兵出祁山，咱们赶快到卫兵前去扎营，阻挡住诸葛亮进兵，不然他跨过渭水就进长安了。曹真一听，是吗？那咱们快走。嚯，司马懿和曹真带领着人马赶快倒在卫兵扎下了大寨，刚扎下寨，曹真就病倒了，病还挺厉害的。什么病？是连急带气带上火带窝囊。这人要光生点气儿啊，还差点，就怕生这个窝囊气。曹真窝囊什么呀？他能不窝囊吗？自己那是曹氏宗亲呐，自从挂帅西征那天起，直到今儿个，多会儿打过一次胜仗？光打败仗，不是损兵就是折将，再不然就丢子重粮草。你再看看人家副都督司马懿，虽然说没把西蜀军杀得大败，可人家也不像我呀。同时司马懿这个韬略不得了啊，诸葛亮哪次用什么计策是准备司马懿给猜中？你看看我呢，人家司马懿猜中了提醒我，我还不信，我不往心里去，瞪眼跟人家搬杠，没事儿我还跟人打赌啊，我这有什么脸面去见皇帝，有什么脸面去见朝中的文武大臣呢？我怎么回中原，怎么见曹家的人呢？哎呦，他越想越上火哟，简直是茶饭不下，坐卧不安，一头病倒，起不来了，病还真挺重。司马懿呀，赶快来曹真的大营问病。司马懿一看，哟，子丹病得不轻啊，他心里明白，这是窝去病的，这还没法劝。司马懿如果要是劝曹真，越劝他这个病势越沉重。怎么办呢？赶快给治。营中的一些医生啊，都治不了了。司马懿派人连夜奔长安呢，也就是说把关中所有的那著名的医生全请来了，给曹真看病。有人这时候给司马懿出主意，出什么主意啊？说将军，您何不把都督送往长安调治？司马懿一听，摇了摇头，不行，怎么病得这么重，姐这儿送往长安，道上一折腾，要出点意外呢，不能走。可是明知道在营中养病不得养啊，现在司马懿很紧张啊， 他紧张什么呀？不但曹真病了给他一些压力，他还担心诸葛亮。司马懿觉得诸葛亮的第四次兵出祁山呢，与往昔大不相同。这次诸葛亮领兵杀奔祁山来，是来势凶猛，而且是节节得胜，大有一鼓作气之势啊。司马懿觉得呀，丝毫也大意不得，所以他不敢把曹真呢给送到长安去，只能让曹真在大营里头调治。同时司马懿传出一令，各营各寨要严加防守，格外小心严防西蜀军来攻营。这是第一。第二，曹真都督病了，千万不许走漏半点风声，谁敢给我传扬出去，我要按军法从事。司马懿传完令之后，哎呀，他是早起晚睡，巡营廖哨。这么说得了，每一个营哨他都走遍了，处处留神，夹着小心，他提防着这诸葛亮来取他的卫兵大营。现在诸葛亮在哪儿呢？兵出祁山了，人家也把大寨扎下了，偷袭掖谷啊！这个巧劫寨，劫了曹真的大寨，这仗打得多漂亮！曹军小校报给曹真说，在万马军中看见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一点都不假，确实是诸葛亮。诸葛亮把众将派出去劫曹真大寨，自己是总督后队，给曹真一个迅雷不及掩耳。夺过大寨来之后，立刻从掖谷进兵啊，兵出祁山，扎下了大寨，哼，连营一扎不下百里呀、啊，这威风！刚把大寨扎住，有人来报，启禀丞相，魏延、陈氏四个将军来到帐前请罪。这就是诸葛亮派往击鼓那哨人马的四位将军。不是快到击鼓的时候，诸葛亮让邓芝拿着令箭追他们去吗？让他们不要前进，别上了司马懿的圈套。这陈氏他不听，魏延在旁边又一烧火，陈氏单独领着5000人马进了击鼓了，差点让人司马懿给包了圆。最后剩300多人跑回来了，邓芝回来了，交令的时候跟诸葛亮都说了，诸葛亮啊还派邓芝回去了，回去干嘛呀？安抚陈氏。哟，打了败仗还安抚他呀？嗨，那就是以安军心。诸葛亮心里啊明镜似的，这陈氏跟魏延俩人都不大服气呀、啊。这要不派人去说两句，这俩一唱一和的，要激反了他们呢，这就叫稳军计，先把他们稳住。现在诸葛亮在祁山这儿已经扎下大寨了，打了这么个大胜仗，把陈氏丢的那个面子呀，这就算找回来了。现在这四将都来了，在帐口外听令，丞相吩咐一声，升帐。随着这个巨将鼓声，众将全都到了，列立在两旁。诸葛亮在帅案后秉正归坐，吩咐一声，魏延四将报门入内。就怕这报门，谁还不知道谁呀、啊？无端报什么门呢？就知道来将有罪了。魏延头一个，魏延一听什么报门进呀，倒吸口冷气，他摸了摸脖子，上回马谡失了街亭可是报门进来的，怎么今儿我来个报门进？回头看了看后边那仨，那仨呀正在看着魏延呢，意思是您得先报。报吧，魏延告我进。魏延后边是陈氏，陈氏后边是杜琼，杜琼后边张仪，四个人进来， 往帅案前一站，插手施礼，然后四个人垂手施礼，站在这儿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来看了看丞相。一看呢，丞相满脸怒气，全都有点害怕了。坏了，大概呀、啊，丞相今日要追问击鼓之败。诸葛亮俨然看了看四将，我来问你们，是什么人违抗军令，抗令不遵，擅自率领人马杀进击鼓，被曹魏军大败，挫了我西蜀军的锐气，是你们哪个所为？讲。几个人互相瞅了瞅，魏延一瞧，我得先说话。启禀丞相，是陈氏违抗您的军令，擅自领兵杀进了击鼓。陈氏这么一听，嘿，心说魏延你真行啊，你怎么当时不错，我是说长道短念叨了几句，不过你那活儿也没少烧啊，我杀进击鼓你并没反对，你还怂恿我来着呢，说我做得对呀、啊。你看现在你怎么这么讲呢？啊，丞相，并不是我擅自抗兵不遵，是魏延给我出谋划策，让我杀进击鼓。哎，丞相，我可没有。那个，咱们把话可得说清楚。陈氏一听，说清楚什么呀？你直冲我点头啊！魏延一听，他眼珠一转，啊，对，点头是不假，点头我是在称赞丞相，这令发得好，丞相不让咱们赶快扎寨吗？免得上司马懿的当，中他的计呀、啊！我为这个事儿点头。陈氏这气呀，心说你说这话亏心不亏心？魏文昌，我领兵进击鼓，你支持我呀？诸葛亮听得这会儿，啪拍胡胆一拍，一派胡言。他支持你兵进击鼓，为什么魏延还要在重围之中把你救出来呢？大胆陈氏，敢抗令不遵，擅自领人杀进击鼓，损兵折将，今日还有何话讲？刀斧手，将陈氏推出去斩首。没怪罪魏延，还给他折了个罪儿。你看看怎么折的罪呢？陈氏那意思好像是说，我杀进击鼓是魏延支持的，他怂恿的。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的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你是吹牛的新秀吗？ 哎，不行不行 啊， 那我也比不了您这吹弹老将啊。 我吹弹老将， 哎， 谁不知道你是青出于吹胜于吹呀、啊？ 那您是老将吹马，一个吹俩呀、啊？ 你是长江后吹，吹前吹呀、啊？ 没完了你， 吹得好、 啊！要真讲吹牛啊，你差远了， 本来面目露出来了吧？啊，能吹。 告诉你， 那 我有十几年吹牛历史了。 哎呦， 嘿嘿， 怨不得呢 啊！ 吹十几年了， 哎， 比不了您， 嘿嘿， 我才吹二十多年。 他比我还长啊！这 啊， 我跟你说吧， 啊， 我在吹牛上有绝招。 绝招？ 哎， 我吹牛也就是祖传秘方。 我把方的能吹圆了， 我把短的能吹长了， 我把丑的能吹美了， 我把死的能吹活了。你吹， 跟你说 啊， 我们家是吹牛世家。 怎么样？我们家是吹牛的门里出身。 我那我们家是吹牛专业户。 怎么样？ 哎， 我们家是吹牛。吹牛的合资公司， 吹牛还有合资公司呢？ 三年免税，吹吧。 我告诉你 啊， 我们家是吹牛大工厂， 我们家是吹牛托拉斯， 那我们家是世界吹牛中心。你还往哪儿吹？世界中心， 你那中心。 吹牛还真不错， 不行了吧？ 哎呀， 说相声说的不错，吹牛不行了。 啊，不，说相声也说不过您。 说相声你说的好，啊， 我们俩又谦虚上了。 是 哪儿啊？ 说的， 谁不知道您呢？ 啊， 您是名家高手、权威大师嘛？ 哦，我比不了你。 什么？ 你是新兴新秀、新的潮流的代表。 不行不行。您的相声 啊， 高雅而不粗俗。 哎呦，你这个相声幽默而又含蓄啊！ 你的相声脍炙人口吗？ 你的相声家喻户晓啊！ 你的相声妇孺皆知啊！ 你的相声童叟无欺呀、啊！ 你的相声是东方艺术明珠。 哎呦，你的相声属于世界人民的。 你的相声啊，让人是前仰后合呀！ 你那相声让人上吐下泻呀！ 泻药 有劲儿啊！ 不行不行，那也比不了您呐！ 啊， 您的相声作用大， 你的相声作用大。 上回北京 啊， 东郊一个工厂着火了，那全城的消防队都去了，也没给救灭了。没办法，把您给请去了。 哼， 您到那之后，对着这火，噔噔噔来段相声，眼看着那火苗子出溜出溜吧唧灭了，怎么样？ 这吹的都没边了，我这相声还能救火呢？ 作用大吗？ 那也没你作用大呀。 我怎么样？ 我们北京东郊奶牛场不下奶了，就把他找去，对着牛就吹上了， 吹上了， 对着牛就说上了。说了一段相声，感动的牛啊，哎呦掉眼泪啊！一检验呐，哎呦全是牛奶啊！流入长江，后来就发了大水了嘛！ 哎呀，什么乱七八糟！要说你这马季，你可太能吹了你！ 马季， 你这马季啊， 马季来了，马季在哪儿啊？哎。马季老人家来了吗？ 嘿， 嗯， 这位吹牛吹的连自己都找不着了。 哪位是马季啊？ 你不就是马季吗？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和姚老师就昨天讲的知识继续给大家分解。下面有请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我们昨天呢和大家提到了真正的超前意识是什么呢？必须防这个病不侵犯你的身体。 对了，所以就是我们常说的， 你怎么样自己不得病、少得病。 对，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什么叫防病。我们有非常明细的这个界限啊，我所讲的使大家了解的更清楚什么叫真正的预防啊，就我们每一个人啊，人家免不了得病，那怎么办呢？那这个问题你认识不清楚，永远你得不到根本的解决。那你说说怎么解决呢？啊，那我们要和疾病做斗争啊，那就摆两个战场啊，一个战场是什么呢？一个战场就是疾病，是吧？侵入你的机体了，啊，打入我们机体的内部了。你这个战场是不是在你体内铺开的？啊，对呀，没错啊，是吧？疾病就侵入了，我得了病了，可不是在里边了，啊？你吃药也好，输液也好，打针也好，各种方法，是不是在这个你体内展开了一场啊与疾病做斗争的战役啊？啊，大家说对啊，这是一种方法，这是一个战场。我们讲的预防啊，讲的主动点、自觉点、超前点，是吧？这个预防的含义是什么？把战场摆在身体外边，就是敌人没来啊，但是我们时刻警惕着， 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啊，就不让疾病是吧，就侵入到我的领海、我的领土、我的领空。 是的 啊，在他来之前之外啊，我们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这个战役是吧，不在我们身体内部展开是不是？这就清楚了。哎，大家知道啊，这个两个战场啊，尽量不要在我们身体。有的人呢，这敌人已经侵入到我们自己的领土领海啊，侵入我们机体了，还采取是吧，拖一拖，扛一扛， 顶一顶， 顶一顶，还采取这个了。哎，能凑合吃点，能动弹，是吧？还不看见了。 对，等实在动不了了， 实在动不了了，家人也着急了，是吧？饭也吃不了了，觉也睡不成了，成天的老唱哎呦歌啊，家人也着急了。这时候又采取了，又是三个字，黄婶，黄婶怎么会怎么样啊？ 就是乱投医了。 乱投医了，自己有主意吗？ 没了。 那怎么办呢？ 谁说哪儿好就去往哪儿跑，今天去这个医院，明天跑那个医院。 实际上呢，还是那三个字，开始靠了，自己没主意了，啊，给你的主动权你自己放弃了，是吧？延误了，使这病情发展了。 最后你就得靠了，是吧？ 这是真正的去靠医院，靠吃药，靠打针，靠输液， 是不是？三靠，靠医院，靠医生，是不是？靠吃药、输液、手术一系列三靠，这就是走到一个被动，怎么就被动了？是吧？这都是，就是老百姓说的，脚上的镣铐啊，都是自己走的。对，这句话说的非常的实在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人们对待疾病的不同的态度，给大家分析的叫做一清二楚，那就是啊，我们怎么去选择啊？在选择之前，你必须要端正你的态度，转变你的观念，什么呀？珍惜生命，注重健康，啊，提前预防，是不是这样？ 对。 所以说呢，我们刚才谈到了啊，天天泡脚，天天做脚上的按摩，啊，实际上呢，就是把战场，哎，我们有意识的，啊，不要进入身体，啊，自觉、主动、提前， 就是我们提前设立好这个防病的屏障， 对吧？你这一天出去以后活动一天了，你能保证你不受风吗？你不受寒吗？ 这个是保证不了的。 你不受湿吗？是吧？我们现在讲到湿吗？是吧？哎，我今天穿的衣服挺多，哎呦，今天没想到天还特别好，是吧？你这我路啊又赶得急，出汗了吧？ 出汗了。 阳光地方跟屋里地方还不一样，是吧？你看看春天有时候外边热暖和，突然一进屋怎么样？还挺凉。 觉得挺凉。 可是你穿着衣服一进屋会怎么样啊？一进屋你还脱外套，是不是这意思？哎，这些啊，都是在你不经意。哎，你看这李老师说的还是真是这么回事儿，是吧？怎么咱们就没注意呢？春天的气候是什么？所以你就觉得外边还真比屋里热，暖和。哎呀，太阳一晒，呵，哎呀，舒服，是不是？舒服。啊，在家你穿的厚啊，春捂啊，是吧？再一活动，快，咱们人的习惯都是这样，进屋先把外套脱了，是不是？没想到屋里呢凉。 应该进门不能马上脱。 你还出了汗了，这就特别容易造成这湿。啊，所以说呢，有时候人们找病，哎呀，我这病怎么得的？不知道，是吧？我说了啊，怎么样做一个合格病人？你得了病，你首先要做检讨。很多人意识不到，说这个李老师，是吧？我们得了病，你应该安慰我们，给我们出出主意，怎么办呢？哎，怎么一上来怎么合格患者？那患者还有个合格不合格呀？因为他不理解，啊，还让我们做检讨。是吧？检讨什么？那就检讨你这病，你回忆回忆是怎么得的。那有些人太怂啊，你又听这个他还特别反感啊。久病成医，怎么成的医？人家就检讨，人家就把自己的病这规律，哎呀，我什么时候加重，是吧？或者我生了气就加重，是吧？或者我吃了什么东西就加重，啊，是不是？是白天呢，是晚上啊，人家弄得特别的清楚。那什么叫合格的病人？哎呦，有人说了，好，当个病人还得合格不合？对了，你讲科学吗？是吧？科学要严谨吗？是吧？这样呢，不是说对别人有好处，是对你自己有好处。有人听不进这话去，是吧？你就给我治吧，是不是？我给你治什么呀？你以为病就全都治好了？那就这个泡脚它就防。你白天受风受寒好了，到晚上清理啊。可有人呢说，哎，我今天泡脚怎么没出汗？好，你就应该知道你今天受风寒了。哎，有的人泡脚都泡出学问来了。你看看很多人说泡脚啊，说李老师说了，泡脚泡到这额头啊，是吧？那叫浑身啊，说出汗没出，说没出汗，浑身还潮乎。哎，怎么今天我泡脚怎么老不潮乎呢？你今天受了风寒了。你看，人有些人把泡脚是吧， 很用心的去泡。你看我还发现有些人泡脚干什么，什么都不干， 专心致志的就是泡脚按摩 啊。说你泡脚你可以看电视啊，不看啊，我就专心泡脚，我就按照李老师说啊，我泡脚的时候是吧，我膝盖不好，哎，我做做膝盖是吧，我泡脚的时候啊，李老师说了啊，这个膝盖下两腿小侧两侧啊，脾胃经里侧啊，就是三经是吧，肝脾肾。哎，我泡了脚我就哎连活动腰啊，我就捋什么，哎，捋这个小腿两侧。你看人家专心致志，说有些人不是专心致志，脚是在里边了，那水都凉了他也没及时加水，有没有这现象？ 有。 你还有些人就说了，我泡了。你怎么泡的？你泡脚只是一个过程，一个形式啊，我们这套自然的方法已经系统化了。什么叫系统化了啊？不是说你泡了啊，我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啊，我做了，不是， 也必须按照咱们的规范去做， 这不就对了吗？是吧，我们要的不仅仅要你去泡脚啊，而且要求你是吧，泡到这个规范啊，泡出呢这个标准， 对，还得要达标， 哎，你得泡出这个效果来。 是的， 是吧？说我今天就泡脚跟往常不一样，哎，你看他老是不吵我，就说明你今天，哎，这汗出不来，汗出不来。如果用传统的话，也是四个字儿：风寒素表，风寒素表，啊，风和寒不解释了，外邪，素哪个素？约素，管素的那个素，素表就是毛孔。表嘛，表皮嘛，皮毛嘛，毛孔嘛，就是外界的风寒湿已经啊，怎么了？从皮肤侵入到你的机体，堵塞了，素嘛，约素嘛，堵住了。你每天一泡是吧？泡个十几分钟、十五分钟，哎，这浑身开始潮了，发热了，流汗了。今天泡半天没出，这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所以究竟泡多长时间？既有基本的原则，还有自己具体的情况，这就知道了。哎，我还得继续加水，干什么呢？要泡出来， 泡到微微出汗，是不是？ 结果一泡出汗了，又加了十分钟出汗了，一猫额头啊，什么汗呢？两年汗，这回验证了吧？是不是寒邪？这样是不是外邪素表了？ 是的。 是不是通过你这一泡？是吧，出来了，出来了。我们很多人的风湿病感冒病都是日积月累这样得的，又让大家去悟啊，我们病是怎么得的啊？当然是大家有时候是吧，这个他有专科的嘛，是吧，这个知识啊，所以不一定了解那么深那么透，最起码你要知道你是不是受了风，受了寒，受了热，受了累，是不是？ 是， 这个大概齐的应该是了解，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清楚了，是吧？这就把战场就摆在我们身体外面。那今天你受了风寒，你有症状吗？有的人呢，是吧？没有感觉，很麻痹，是吧？受一点风，我们身体啊没超过底线，啊，他没产生病，是不是？ 对， 啊，而是呢是最后一根稻草。才把我们这个船，把我们这车啊压垮了。 对， 这就是量变到质变。我们啊不让它做积累，我们让身体积累的是健康，存健康。大家有时候不理解，存钱大家都知道，是吧？你现在有多少钱啊？哎，我有80了，好，往100存，是吧？哎，我有800块钱了，我再存，我上千，是吧？嗯。我9000了，再加1000，我10000，是不是？ 这个道理大家都 财富的积累，实际上呢，我们这些病是吧，也是一个积累过程，是吧？就说呢，我们又把是吧，人为什么得病啊？得病的实质是什么？是吧？得病实质告诉大家啊，很简单，是吧？言简意赅，把重要的词儿你们要都要记着啊，解释得病的实质。 就是一个正气和病气之间的一个较量的结果啊，正气啊和邪，正邪嘛，就你身体的抗病能力啊和你入侵的啊这些病邪之间一个博弈，博弈的结果就决定了，如果你正气足，能压住邪气，你不会病倒了。 那么要是正气不足呢？ 就 是没有压倒邪气，那就 你就被人打倒了，被疾病所打倒了。哦、所以呢，他受的这个病邪，有时候很重，但是呢，你看这人没事儿，人家什么？人家抗病的能力强啊，就像我们夏天是吧？就像我们有时候吃东西一样啊，这个东西是吧？这个有一天了，有些人呢吃完以后坏了，马上就跑肚了。 对， 一家人嘛， 是的。 我们举个实际例子，有人说，哎，怎么吃这种肚子，这胃口肚里怎么有点不舒服？那就问问你吧。啊，杨老师，你吃这个怎么样？ 我没 事。 嗯。 哎，一样的东西，这个三个结果，啊，它不在你这个啊，而是呢，它之间有一个对比。人杨老师吃了就没事。为什么？他有强大的抵抗力啊！这点风，这点浪，对他来说胜似闲庭信步，是吧？但是对那个吃完就拉那个，是吧？遇见一点风怎么样？看着就要翻船，是不是这意思？ 对，他的身体就挡不住这些外邪了，哈、 啊。这就是一个正邪之间的一个较量的结果。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干什么呢？啊，增加实力啊！你不知道你要遇见什么情况。但是呢我有实力啊，就像我们啊有钱啊不差钱啊，我们看见喜欢东西，这个啊我买了，那个我要了，哎呦一看这有钱，对不对？是不是这意思？我去看看这个，哎呀好，哎是吧，好您拿上吧，是吧，我们今天还有优惠，还买一赠一，一摇头不要。为什么？囊中羞涩呀、啊、是不是？什么叫实力啊？这就叫实力。说这是买东西的实力，是吧？这是干活的，还有干活也有实力，是吧？我们这个呢，讲的是健康的实力，所以大家要懂得如何储存健康。有一些说，对，你说的对，储存健康比储存钱怎么样？还好。 对，更实际。 更实际，你钱准备好了吗？有的人就是这样，你问他存钱了吗，老太太？哎呦，你说的能不存吗？是吧？现在看病多贵啊，哎呀，得不起病啊，就得存着钱儿。怎么样？你那俩钱儿存着，一场病，怎么样？搭起还不够。那你翻过来讲，我把这钱，啊，我把这自己的时间，我把自己的精力，都往健康投，我不得病，是吧？我争取的不得病，不得病，你就是创造效益了。为什么呢？你省钱了。这有的人呢是挣了不少钱，是吧？怎么挣来的？用健康换来的，是不是？然后呢身子病倒了，然后呢再拿这个什么呢，再拿这钱去医院啊，再去买这个健康，有时候能买回来，有时候还买不回来。所以这个账大家一定要清晰。所以我们跟大家讲的，姚老师特别强调了泡脚按摩脚，这就是什么？这叫预防。再说啊，深一点，储存健康。那今天我们本来啊，应该继续给大家讲特别重要的，推肚子啊。但是呢，相关的一些知识，我想讲讲这相关的这些知识也挺重要。 是的。 是吧？人为什么得病啊？ 嗯。 得病的是怎么回事啊？ 从根本上去防病。 是吧？是两个战场是怎么回事啊？ 嗯。 什么叫合格的？啊，患者呀， 对， 是吧？什么叫定性定位啊，是吧？我们讲了这些，是不是啊？叫健康的失灵。 嗯， 哎，我觉得这些呢也都非常重要。 对，在生活当中非常的有实际意义。 哎，有实际，这也是我在临床总结的啊，观察的，然后也奉献给大家，是不是、啊？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华健微生态口服液是以微生态学为理论指导，采用现代生物工程发酵技术而开发的一类微生态口服液，含有对人体有益的植物乳杆菌。 本品精选天然植物蛋白为原料，华健微生态口服液具有抗氧化、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适宜人群中老年人及需要改善便秘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进行电话连线，我们来接近一位朋友的电话啊。喂，你好。喂，你好。 你好。 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啊，李老师好。 哎，您好，您好。 姚老师好。 您好，您好。 我姓吴，我个人主要是60年的这个胃不好。 60年。 哎，就吐山水。 哦。 或者是吃了饭以后就这个回食。 哦，反流。 反流。就是这个上了香港以后啊。 嗯。 经过排毒。 哦。 哎，这个就解决了。 嘿。 这是第一个。 嗯。 第二个呢，就这个口腔的问题啊。 嗯。 这个牙膏不错。 哦，牙膏。 啊，这个牙膏啊，对我这个牙周炎呢、啊、都比较好。 哎。 所以经过刷了以后啊，这个就很有效。 哦。 我感觉这个产品很好。第三个事情呢，就是我这个是前列腺炎很重。 你看看。 经过内切，经过内切啊、哦、在这个12年以前吧，经过内切、嗯、切完了以后呢， 嗯， 就发现这个隔完了隔完了， 嗯， 这个右边的这个瘦了一半。 哦， 这个左边这个瘦了一小半，大概是右边是一半吧、 哦、 这个左边呢大概是1/3。哎，我上了香港以后呢， 嗯， 就按照这个香港的这个办法，我跟着就做这个泡脚了， 对， 我这个按摩了，推肚子啊，对不对？哎，这东西的走步是有所缓解。 可以。 哎，经过这个香港酒， 嗯， 哎，慢慢呢，现在这个变软和多了。 哦， 但是我到医院去看呢，医院找了大夫，他说没有办法。 啊，没有办法。 啊，后来我这个就是用那个棉花了， 对， 就是蘸了酒，晚上睡觉的时候、嗯、就贴到那个会阴去。 哦， 啊， 嗯， 这样呢，走步的现在还有那个黄豆大吧。还有一块， 哦，还有一点、 那个、还有一点，那个左边的这个没有了，就是右边还有。 哦，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嗯， 好像自己稍微不注意用了凉的时候呢，哎，它又硬起来了。 哦， 有这么个情况出现。 多大年纪了？ 我是76岁。 76了。 啊， 哦，好家伙，你76岁，60年的这个胃病。 嗯，16岁就得了胃病。 我跟你讲啊，你这受了凉啊以后就加重啊，你是阳虚啊。 哦， 阳虚、 哦、 所以呢，你看我们有些朋友，咱们这个自然法把大盐炒了以后啊，放在这个白布啊缝的布的，给它糊在这个腰的命门穴肾腧穴啊、 嗯、 啊，一直啊当裤腰带，这样把这个腰啊围一圈。 哦， 挺好啊。另外呢、哦、一个你自己啊不要要注意是吧、 嗯、 这个屁股底下脚底下不要着凉。 哦， 啊，另外你可以吃些像茴香啊、 哦、 啊这样的这个蔬菜啊，另外你可以用茴香籽啊啊沏这水。 哦， 是吧？哎，捏上三个人手指头， 嗯， 搁点茴香籽，然后呢开水泡啊。 好嘞， 这样呢它温下源、 哦、 明白了吧？ 明白明白。 嗯，另外你这个可以做做这个睾丸反射区是吧、 嗯、 在那个位置上可以贴上咱们的磁宝，也可以拿这个酒，香港酒，哎，弄上完之后呢去按摩，好不好？ 好的好的。 好了，这个今天咱们节目啊，这扯东道西啊，说了不少内容，是吧？这个大家还得有劳大家去啊提炼提炼，是吧？总结总结。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好的。 好，朋友们再会。 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在评剧的舞台上活跃了50年，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使他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 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缸砸缸。 春晚让赵丽蓉一夜成名，观众记住了这个幽默诙谐的老太太。为何这时赵丽蓉却选择淡出人们的视线？ 跟钱比起来，还有更多的东西值得他去追求，去珍惜。 爸，你可吓死我了，干啥呀这是？ 赵丽蓉、巩汉林，他们是小品舞台上的默契搭档，现实生活中他们又有怎样的母子情缘？他是评剧表演艺术家，更是春晚舞台上少不了的小品名家。 嗨嗨，先生，你的小辫子好好漂亮啊！ 档案即将为您揭秘春晚幕后的赵丽蓉。演了半辈子评剧的赵丽蓉，出演小品成名后，评剧为何却成了她的心结？ 听到这些误会的评价，赵丽蓉并没有生气。 好。现在请您把我们要录制的评剧报花名准备一下。 赵丽蓉、巩汉林，舞台之上他们的表演合作默契，舞台之下他们的小品排练又有着怎样的曲折故事？ 六月六看胡秀， 档案正在揭秘。赵丽蓉在春晚舞台上一夜成名之后，却选择离开人们的视线，还有一个原因，赵丽蓉心里有个心结没有打开，这个心结就是评剧。 到1989年表演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赵丽蓉已经在评剧舞台上奋斗了近半个世纪，评剧就是她的生命。当她从中国评剧院退休，开始登上春晚舞台的时候，却遭到了她的一些老伙计、老同事的误解。说赵丽蓉，你不好好的唱评剧，瞎折腾什么呀？这不是不务正业吗？听到这些误会的评价，赵丽蓉并没有生气，因为她知道，这些唱了一辈子评剧的老伙计和她的心情一样，都对慢慢衰落的评剧艺术既心疼又无奈。 赵丽蓉识字不多，但是她像许许多多评剧演员一样，一直在努力发扬他热爱的评剧艺术。 有一个大厂评剧团啊，后来呢，我妈妈呢是就跟他提了一个意见，搞一个综合的啊，要不丢这块牌子叫评剧啊，但是呢你也要有一些其他的剧种啊。那个时候啊，我妈妈在世的时候就改为啊叫评剧歌舞团，丰富多彩，花样啊比较多了，再加新东西，再加上小品，这么一条路。 正是因为赵丽蓉老师对评剧的热爱，所以我们在她的小品中经常发现评剧的影子。 好，现在请您把我们要录制的评剧报花名准备一下。 那还要准备？那不就伸手就来呀？啊，春季里开花。 十四五六六月六看故乡、春打六九头。 真没想到您唱了这么几十年还是这个老腔老调，另外您这个动作过于城市化，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新潮式的表演，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不能是那个样子，应该是这样，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啊，六月六，你这样表演才能火嘛， 火 啊，对， 你就像那一把火， 是这个意思， 亲亲火焰燃烧了我， 哎呀，就是这种感觉啊，准备一下，开始， 六月六， 错了， 六月六， 错了， 哎呀，这我再找找，我再找找，这回行了，六我又错了，给你们这。 尤其是小品如此包装中，更是赵丽蓉老师对评剧艺术之路的一种鲜明的观点。评剧要革新，但是要保持原汁原味。 哎呀，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这还好呢。 哎，好极了， 这叫评戏啊。 这就是我们包装出来的评戏。 你别糟改人了啊，我算琢磨透了。就你们这种人把我们这好玩意儿都给糟蹋了。 哎呀，老脑筋要改一改了。 我不干了，给你， 赵老师，今天您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因为啥？我卖给你了， 白纸黑字签着您的名，不然我可就要上法院。 我说我不签，你别让我签，我签， 告我去吧。哎，我提醒您，这可签着您的大名呢。 我签的是啥？ 麻辣鸡丝。 我不干了。 你怎么能签这个名呢？ 你帮我，给我帮着。 别，赵老师，你不能这样啊。赵妈，奶，别，姥姥喂，您不能走啊，你一走我们公司那就完了。 完了 啊。 嗨。 1992年，赵丽蓉离开春晚舞台三年之后，终于回来了。这次回归小品舞台，赵丽蓉有了新搭档巩汉林。巩汉林与赵丽蓉的第一次合作是在1991年中央电视台庆祝建党70周年的文艺晚会，在准备小品《母亲的心》时，小品中饰演母亲的赵丽蓉缺个演儿子的演员，这个演员还得会说唐山话。当时小品作者向节目组推荐说，辽宁有一个说唐山话的演员很合适，于是巩汉林第一次进了央视剧组。 一见面，赵老师说，哦，这就是演儿子的那个吧。我说对，赵老师，我演您儿子。那行，咱们就是娘俩了啊。而且吃饭的时候他把我拉到身边，说你坐这儿，这个虽然这是北京，就跟到家一样啊。 就把我憋的，就这三天，我比啥 呀？赵老师给我的感觉就是一邻居，一大妈，一大婶儿，一大娘，就这么一种感觉。 那个时候在剧组，巩汉林喜欢早起，进剧组的第二天正好在电梯门口就碰到了赵丽蓉。赵丽蓉这时候正在电梯门口犹豫，似乎是想进又进不来，正左右为难。原来赵丽蓉不知道怎么用电梯，巩汉林上前帮助赵丽蓉摁了电梯。老太太还说，我正琢磨呢，他要是把咱关里头，咱怎么出来呢？赵丽蓉的风趣和朴实一下子让巩汉林倍感亲切。 从那以后，每天早上赵丽蓉和巩汉林一起早起锻炼。赵丽蓉觉得巩汉林年纪轻轻不睡懒觉挺好，两人一边晨练一边拉起了家常。巩汉林告诉赵丽蓉，他的父亲是一名演奏员，母亲是唱河南坠子的演员，他从小就跟着父母走南闯北，这一下子勾起了老太太的回忆。 赵丽蓉一生也是跟着父母颠沛流离，相同的成长经历拉近了这两个人的距离。 慢慢的，巩汉林称呼赵丽蓉为赵妈，以后干脆直接就叫老太太，而赵丽蓉也是汉林长汉林短的叫起来。由于两个人投脾气又谈得来，第一次合作就特别的成功。 有了第一次合作成功作为基础，当1992年春晚导演组找到赵丽蓉演小品《妈妈的今天》时，又需要一个演员演儿子。赵丽蓉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巩汉林，尤其是小品中“摊个就是躺着走”，在那一年几乎成为了流行语言。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小品其中的这一段探戈舞其实原来设计总共不到1分钟， 凑合比划比划表演也行，但是赵丽蓉说那不中，我没感觉，你们再给我找个老师学学。 后来导演组真给他找了个20多岁的小姑娘，她还真跟在人家后面像模像样的学。当时她64岁，腿脚也不好，她说我再跳也跟桶似的，可我啊就要跳个感觉。探戈舞虽然学了，但是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这个问题是赵丽蓉差点就自己把这个作品给毙掉了。妈妈的今天当初彩排整体设计相当精彩，唯独结尾跳探戈这一段让人不满意，赵丽蓉觉得结尾不好看不好笑，必须得改改。小品剧本修改困难，彩排停滞，是什么样的偶然瞬间让巩汉林灵感突现？档案正在揭秘。 之前赵丽蓉一直坚持，这小品的本子要是不行，那绝对不演。眼看着临近彩排，还是没有什么好点子，巩汉林都快急疯了。他是走着想，坐着想，躺着也想，可还是没有什么好点子。这天在街上走到了露天舞场，他突然听见那边响起了探戈舞曲的声音，巩汉林的脚步也就跟着这个鼓点儿走了起来。走着走着舞步熟了，巩汉林心想这探戈舞也不过如此，不就是趟着走吗？于是探戈就是趟着走让巩汉林灵感突现，他赶紧飞奔回剧组，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赵丽蓉。赵丽蓉听完连比划带说的就跳了起来。 今天要是不给你玩两下，你也不知道啥叫高层次，啥叫新生活。我交叉你也看着， 哎，看着呢。 什么叫堂客？哎，记住了，堂客就是趟着走。 他趟着走 挺胸收腹拔腿存起来，堂客就是堂啊堂着走，三步一窜那么两啊两回头，五步一下摇那么六步一招手，然后你再堂啊堂着走，这叫堂客。 哎，这叫堂客。哎，没辙， 太棒了。不行不行啊，今天发挥的不好，没有舞伴啊。 对，我跟您跳啊。 得了啊，你都踩坏了我3双鞋了。 哎呀，啥 来来来，妈妈那您教我啊。 哎，我伴奏。 哎， 当当啷啷滴当，预备起，当当啷啷滴当啊，当当啷啷滴当，当当滴带你来当当当啷啷当当，当当啦当当啊，当当啦当当。 赵丽蓉对待艺术作品的认真还表现在细节上，这一段赵丽蓉模仿交警指挥交通的视频，一招一式干净利索，像模像样。导演起初也没有特别严格的要求，可是赵丽蓉为了让小品更真实更好看，他在这一套动作上花了很多心思，曾特意跑到街上的十字路口去学习交警的动作。用他的话说就是在对待艺术上要讲究，不能将就。 晚上您最想干的就是？ 我就想躺那儿睡着。 睡着睡着不行。您看电视吗？ 看 电视。电视里边那些唱歌的 就爱听唱歌啊。 会唱吗？ 年轻的时候吧，人家说我唱的还啥好的，都这老了差劲了。 各部门注意，灯光音响配合好，戴耳麦。 啥叫耳麦？ 耳麦戴上就知道了。演员到位，到位。真是的， 哎，这听不着。 哎呀，不是让你听，让你说话用的。到位，准备，开始。 哎呀，啥呀？ 跑什么嘛？上场。 这都是唱评戏的， 啊，这都是给您包装，为您伴舞的， 这不搅和了？ 放心吧，音乐开始。 上， 上， 我哥这跟不上啊，这 乌鸦上吧，跟着走。对，上边，下边，左边，右边，转圈，转转。哎呀， 我唱啊，我唱唱不出来， 唱不出来就说， 我说啥呀？ 抓谱， 啥叫抓谱？ 这个节奏就是抓谱。 改谱板了， 拜托快点，把那词儿都给我说出来。春季里开花， 春季里开花。 十四五六啊，六六六，我看不是我春打六九头，就这么说，啊就这么说，啊就这么说，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啊，六六六，我看不是我春打六九头，这么包装简直太难受，我张不开嘴，我跟不上六。 充满小品如此包装中，赵丽蓉这段第四个表演是整个小品的高潮，而她结尾手扶地的这个动作，被观众认为是精心设计的包袱。然而，人们不知道，在春晚演出中，赵丽蓉的身体正在承受着钻心的痛，她的腿有多年的关节炎，医生叮嘱赵丽蓉不要有幅度太大的动作，要适量活动。但是为了能够在舞台上呈现出最好的表演，赵丽蓉选择忍痛排练，坚持尽最大的努力演出。小品中，赵丽蓉边唱边跳之后，手扶地的这个动作是身体的本能反应，因为她的腿实在是太疼了。 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1996年春晚小品《打工奇遇》中，赵丽蓉潇洒的挥笔写下“货真价实”四个字。这看似简单轻松的四个字，它背后的故事并不轻松。1996年，在距离春晚播出还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小品《打工奇遇》敲定演出中需要赵丽蓉写下“货真价实”四个毛笔字。赵丽蓉其实没怎么上过学，连字都认不全。这一年赵丽蓉68岁，要在春晚直播的时候面对10000观众写毛笔字，对于赵丽蓉来说这是不小的压力。但是赵丽蓉没有因为困难而发怵。回到家后，赵丽蓉买来100张生宣纸，每天从早到晚，除了吃饭就是练书法，晚上一练就练到12点，有时候甚至练一夜到天亮才停下。吃完饭后在床上休息，赵丽蓉也不闲着，手指头还在不停地比划着毛笔字的写法。赵丽蓉写完四个字的时间从最初的40分钟慢慢缩减为10分钟，最后练到把时间控制在2分钟以内，赵丽蓉这才对自己的练习成果满意。走， 阿走， 赵丽蓉的艺术追求深深地影响了巩汉林，同时赵丽蓉待人接物的态度也让巩汉林由衷的敬佩。 女子单打呀， 在合作的过程当中，赵老师也是特别的这个谦虚，这个让我没想到，而且经常跟我说：“汉林，你觉得我这么说对吗？你看我这个台词儿，是不是应该再改一改，再变一变呢？”就没有，就说他凌驾于别人之上，要指示你如何如何，全都是商榷。 女士们，先生们， 来得深，见他们。 你这还是唐山味儿啊， 你念的也太短了，你再长点。 我长点啊。 我们热烈的欢迎你们来到我们中国靠山村， 为了看我土柴呢。靠山村 咋样咋样？ 赵丽蓉、巩汉林这对舞台上的母子常常合作小品，配合默契，无私闯入春节联欢晚会，如此包装大功奇遇，老将出马，成就了一个又一个春晚小品经典之作。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赵丽蓉几乎谢绝了所有的外界探望，她说不想让大家看到她现在的样子，她希望把自己在春节晚会上的样子留在朋友和观众的心里，把那些欢笑留给大家，用她自己的方式做谢幕演出，也是向她深爱的观众做最后告别。 低挽的发髻，眼角眉梢间透出的微笑，这是老太太留给观众们的最典型的形象。赵丽蓉走了，但是她却把她的笑声留在了人间。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